刘演刚去没多久就回来了。都说读书人要十年寒窗苦读，但刘演却读了只不到一年。这年的中秋之夜，玉盘似的月亮挂在夜空，皎洁的月光倾洒下来，给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银色。后花园里，樊贤都领着刘仲、刘璜、刘元、刘秀、刘伯基一起赏月。尽管刘秀五兄妹轮番向母亲献殷勤，但是仍然难以舒平樊贤都深锁的眉头。他痴痴地望着深邃的天空，是若有所思，若有所感，若有所叹。刘秀呢，是多乖巧的人呢，自然是想尽办法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博母亲一笑。今晚的月亮真圆呐。 哦，是啊，今晚的月亮多圆呐。 如此美丽的月色，孩儿斗胆，我来舞一段剑给母亲看吧。刘秀说完，也不等母亲的吩咐，抽出宝剑就舞动起来。父亲英年早逝之后，经受打击的刘秀显然成熟许多了。这几年，他的剑术长进很大，现在舞起剑来，静如糊涂潜伏，动若灵蛇出洞，当真是进退自如，精妙绝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光阴荏苒，一转眼的功夫，几年的光景就过去了。刘秀已经过了19岁了。此时的刘秀身高73寸，长得风神俊朗。在东汉官妓里边有夸奖他：龙准日角大口美须眉。可见刘秀啊，是一个绝世美男子。这几年呢，刘演因为一直坚定着诛灭王莽、兴复汉室的信念，所以还领着家族子弟每天都磨刀霍霍，空闲时候熟读兵书韬略。唯一让樊贤都欣慰的是刘演找了个好媳妇儿，新野令潘林的侄女潘氏，名门之后知书达理。潘氏因为慕其才，过门之后待人谦和，伺候婆母细心周到，很受人的喜欢。而刘璜和刘元也相继嫁了人，一子两女成家立业之后，樊新都最担心的就是刘秀。这天刘秀20岁的生日到了，樊新都为刘秀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刘秀按照礼节一一拜谢母亲、叔伯、哥哥、姐姐，然后是大摆筵宴，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敬酒。别看刘秀平常是滴酒不沾，但关键时刻却挺得住，仿佛那一杯杯倒进嘴里去的不是酒，而是水。等忙活完下来，已经是夜色来临，灯火阑珊了。酒宴散去之后， 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刘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身子往厢房里走。刚一走到门口，却见自己的大哥刘演在房前恭候着呢。刘秀一看刘演神情庄重，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酒也醒了，大哥有事吗？ 跟我来。 刘演说着径直往后院走。他们来到了一棵千年古松之下，站住了。刘演就盯着那棵古松看了好半天，突然转过身来看着刘秀。秀儿，惯例一行，今日之后你就是成人了。刘秀点了点头，没吭声，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刘演。他知道刘演这句话就是个铺垫，后边还有话呢。秀儿，我现在要你做成年人该做的事，你能做到吗？刘秀依然是点了点头，还是没吭声，眼睛呢还是在盯着刘演，心里边却七上八下的。刘演接着说了，你把这棵千年古松给我连根挖出来。哥，你说什么？刘秀就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呀。刘演又说了，你把这棵千年古松给我连根挖出来。这刘秀还想说什么呢，刘演咣的一下扔给他一把锄头。成年人该干成年人的事，不会连这点事儿也做不到吧。刘秀被刘演这么一激呀，一股豪气涌上心头，当下借着酒劲儿拿起锄头就开挖了。尘土垒起，古松粗根隐隐可见。刘秀再挖了一会儿，那古松树的粗树根就清晰可见。又挖了一会儿，就听当的一声，似乎是金铁撞击之声。刘秀的手臂一震，再看锄头，那坚硬的锄头已经缺了一角了。什么东西这么硬啊？刘秀扒开泥土定睛再看，但见地底下金光闪烁，灼眼生疼。这棵古松底下居然还埋着金条呢。这显然出乎刘秀的意料，他愣愣地看着金条就呆住了。刘演说了，取出来。等下刘秀不再迟疑，把地里的金子就全都取出来了。当年父亲去京城之前，情知此去凶险重重，恐遭不测，就命我悄悄地在此树下埋了一些金银，说是等你成年以后挖出来交给你用。果然呢，他从京城回来就染了重病，结果就……刘演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刘秀也突然间跪在地上气声说道，父亲呐，孩儿不才，怎能受如此重托，这金银请大哥保管。 秀儿，站起来。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你现在是男子汉，不能随便乱跪。 不，大哥，长兄如父，你现在是一家之主，这金银理应由你来保管，以后你举事还得用呢。 我用不着，父亲既然留给你，自然有他的远见，以后你是大人了，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以后的路怎么走全看你自己了，不用再来问我。刘演说着迈开步子就朝院子外边走了。刘秀就那么定定地站着，过了一会儿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着。有了父亲留下来的创业基金， 刘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求学。他这么做是为了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其实大哥刘演当初去长安求学的时候，他要是带着这些黄金，也不至于那么饥困交加，那么半工半读，一边读书还得一边想着生计，落寞而归。可是呢，大哥没这么做，坚决按照父亲的遗愿，把这些金银留给了刘秀，用心是何其良苦。而父亲又为什么要在并不富裕的家里节省度日呢？专门留下这么多金银给他用呢？不难理解，父亲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刘秀心知肚明，父亲是想让他拿着这些钱，让自己有一番作为。我想去长安求学。刘秀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家里人都以为听错了呢。秀儿啊，你可想好了？想好了，我要去长安开阔视野，研习学问。那里可是龙潭虎穴，是非之地呀。你大哥前些年还从那儿落寞而归，前车之鉴呐，你要三思。什么事都要自己试试才好，路在自己脚下，别人无法替代。哎，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秀儿，就凭你这股豪气，娘支持你，你去吧。但是你必须带上你父亲留下来的金子。不，现如今乱世之秋，我带上这么多的金银，有百害而无一利。再说家里现在紧张，这些就当家里的生活费用吧。以后等秀儿发迹了，家里也不用这样拮据，我有手有脚，什么困难都阻拦不了我。秀儿啊，娘怕你步你大哥的后尘呐。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和大哥一个结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爹留下这么多的金银，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立业，二是成家。而要立业，我觉得只有学好了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如果我在长安待不下来，就算回来，还有娶媳妇儿的本钱呢。刘秀的这一番话让全家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樊贤都才说，都说儿大不由娘啊，既然你决定了，为娘不再阻拦你，你去吧，娘相信你会成功的。谢谢娘，孩儿不会让娘失望。刘秀跪在娘的面前，再一一向众人跪拜，然后提起行囊就向门外走去。且慢，秀儿啊，娘还有一个东西给你，你到长安以后就打开。当初你大哥没按照我说的去做，所以才……樊贤都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精致的锦囊。刘秀是双眼含泪接过去了，再向樊贤都拜谢，刚要起身，刘演说，秀儿，大哥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也送你一样，在紧要时刻记得保护自己。刘秀跪在地上伸手去接，就觉得入手滑润细腻，睁眼一看，却是一把玲珑剔透的匕首。他眼睛一热，大颗大颗的眼泪是夺眶而出，连磕了三个响头而后起身退出了。白水河渐渐地远去了，望着这片自己早已融入了深情厚谊的土地，20岁的刘秀难舍难分，每走一步都唏嘘感慨。有好几次啊，他甚至有回去的念头， 但心里边的雄心壮志又让他无法停下脚步。他知道，不踏出这片山，不踏出这片水，不踏出这片故土，就收获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走出了白水河，刘秀的伤感情绪很快就被山外的新鲜给冲淡了。外面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姑娘也更美。外面的世界可真精彩呀！走过一个繁华的集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铺，刘秀不由得自言自语。他背后突然又有人说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刘秀回头一看，但见那个人眉清目秀，面如冠玉，笑容可掬，不由得惊叫了一声，二姐夫，怎么是你呀？原来此人正是刘秀的姐夫邓晨。邓晨就问了，我就住在这新野城啊，秀儿啊，你提着一个包袱行李，这是要到哪儿去呀？我想去长安求学。哦，秀儿这份决心可嘉呀，将来一定能金榜题名，做大官。走，先到姐夫家玩两天再走，你大哥他们都来过，就你呀还没来过我们家呢，认认门去吧。刘秀本来想推脱的，但他一看邓晨这么热情，哪还忍心再拒绝呀，只好就去了姐夫家。刘秀却不会料到，就是这一次做客，他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个很重要的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将是他后来相伴一生的人。在邓晨府里，刘秀跟二姐刘媛正在寒暄，一阵清脆的门铃声响过之后，堂前出现了一位年仅十二三岁的美少女。她身穿一袭翠绿短袄，肌如凝脂，肤似雪，黛眉清扫，双眸如漆墨点心，灿烂的笑容是天真无邪，浑然不知世间愁苦。刘秀的目光顿时被这位清丽脱俗、宛若仙子的少女给吸引住了，不由得看呆了。这个少女看刘秀那么痴痴呆呆地看着自己，她笑了，这一笑还露出两个小酒窝来，羞涩地退到了二姐身边，突然探出头来又问，请问你是刘伯生吗？ 哦，刘伯生是我大哥。 刘秀就觉得牙齿都打颤了，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的。哦，原来你不是大英雄刘伯生啊。这小女孩银铃一般的声音突然就低了几度，分明带有三分叹息，三分失望，三分嘲笑。刘秀一看这少女年纪虽小，但是举止非凡，又看她站在二姐身后，知道一定是姐夫这边的贵客，赶紧深深的一躬，在下刘秀，这厢有礼了。哪知道那小女孩茫茫然地看着刘秀，痴呆呆地想着什么，竟然全部理会刘秀的有礼。刘媛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秀儿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侄女，名叫殷丽华，是新野殷家的千金，她的母亲邓氏是你二姐夫的祖姐，她可是新野有名的美女呀，虽然年纪还小呢，但是说媒的太多了，都踏破门槛了。 这时候殷丽华插嘴说话了，但是我呢定下这样一条规矩，不看年龄看年代，不看长相看面相，不看身世看身份，不看达官看将军，此生非将军不嫁。 他说着呀，已经是面如桃花，香汗涔涔，那是一个美不胜收。 刘媛一看刘秀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已经明白了， 不由得调侃自己的弟弟：李华呀，你看我这弟弟一表人才，你中意吗？这殷丽华呢，却只是笑，也不答话。刘秀不知道从哪儿就来了一股勇气，站起身来：不就想嫁给个将军吗？我也可以当将军。殷丽华是眉目流转，上下打量着刘秀：你一介书生，离将军有十万八千里呢。书生怎么了？我自幼习武，现在去长安求学，为的就是将来能当上文武兼备的将军。哦，现实和梦想很遥远的，不知道你能否坚持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将军呢？哎，风筝，风筝！这殷丽华说着，突然就向门外跑了。刘秀看着殷丽华那曼妙的身影，心里边憧憬着：你等着，我一定行，娶妻当娶殷丽华。行过千重山，跋过万道水，刘秀终于来到了长安。到了长安，刘秀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太府报道，而是找了一间简陋的客栈，然后打开繁星都交给他的锦囊，也顾不得休息，就按锦囊上所说的去拜码头。其实繁星都要他去拜谒的是刘家的两位故旧，一位是叔父刘良的至交好友，当朝大司马严尤。当时的大司马位列三公之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刘良和严尤当年同在长安任郎官，交情很好。现在刘秀如果能攀上这样的后盾，在长安立足是没问题的。另一位是他父亲刘钦的世交，司隶校尉陈崇。不出所料，两位前辈对长相俊朗、聪颖慧人的刘秀很是喜欢，除了好酒好饭的招待之外，还都拍着胸脯说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们。拜完了码头，刘秀拿着两位老师的拜帖，来到长安城南安门外，太府里边。太府的中大夫徐子威热情接待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学子，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办妥了入学和住宿的手续。这不得不让刘秀感叹，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其实呢，刘秀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王莽。要知道啊，早在公元四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做读书人的工作，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带领的学生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名额扩大到1000人，还命令各地擅长各种学问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任教，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公元八年，王莽篡夺汉位，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以后，再度让太学超大规模扩大招生，只是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迷惑诗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刘秀这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半文盲，才有了机会到太学求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夏季来临的怎么样呢？去养阳，夏天了大家都感觉到热，所以就忽视了养阳，特别是年轻朋友和小朋友，而且还容易伤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告诉大家了啊，你怕冷你发冷，这时候不要等到天凉了关节难受了，晚了，你要提前借天时啊，去助阳，去养阳，去通阳，去护阳。什么事呢？都要有准备，不要等问题来了啊，你这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啊，你等天凉的时候跟往年不一样了。特别随着人的年龄的变化，我们身体啊也会发生生理性的变化。人过四十天过五，很多人一过四十，是不是力不从心了？是不是腰酸背痛了？干活啊发怵了，干一点累了？没错，什么原因？不就是肾的原因吗？讲阴阳啊啊，就是说肾，因为肾主一身之阳，肾又主一身之阴，所以大夏天我们讲阳。所以这时候特别是结合着我们脚凉、关节凉、后背凉、肚子凉，这些都是寒。寒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阳气，要不叫阳气弱，要不叫阳气不展，不展就还是不通畅嘛。我们要掌握一个啊，就从根本上通达督脉，还有呢补肾助阳。在夏天呢，关键就是你别伤阳就行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最起码的。怎么就不伤凉啊？说我提了几点，别拿凉水冲澡，渴了以后呢喝热茶，不要捂着汗再过堂风吹凉了，不要呢啊有着汗突然钻进空调的房间里，而且把温度还调得特别低，这些一下子就把汗就闭住了。这个汗本来应该出去新陈代谢的产物，你没让它排出来，淤在你体内了，皮肤下了，为未来的皮肤病也埋下了病根。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找病呢？真正的含义大家不会去理解，这病怎么找的呢？不知道，就是他得上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找的，实际上就在你生活当中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鬼子就悄悄进了村了啊，就是这个道理。这叫表湿，湿有内湿，有表湿，有上焦湿，有中焦湿，有下焦湿，有寒湿，有湿热，分得可细可细了。我们为什么说内外一通，夏天体热散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它不受制啊，它不会造成内热，拿它排出去了，人该出汗的时候就出汗，这叫自然。出汗是干什么？出汗就是新陈代谢，它要通过毛孔来排这个垃圾。你看有的垃圾要从哪排？从大小便排，没错，这是呢它的这个主要航道。那他不知道要从皮肤也要排，夏天新陈代谢快，快的这优势你利用了吗？你没利用啊。你要利用这个热的时候呢，让它内外通，洁净你的皮肤啊，怎么美容啊？啊，美容的含义，新陈代谢做好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增强皮肤的免疫力，自然的美容。你看我们现在许多啊朋友，他怎么会皮肤光了啊？他就是内外通啊，新陈代谢把基于我们的皮下的这些垃圾把它排净，排净了它的机能呢那就运作了啊，它工作了，每个部门的工作都达标了。你看看这年底准是先进单位啊，这道理也是一样。我们的脏腑、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组织各个部位充分的把它们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司其职啊，各负其责啊， 哪有皮肤病去了？没有啊。所以有些人呢，哎呀呵，太热呀，不行啊，忍着点儿，该热就热。那庄稼不热，那能成熟吗？所以有人呢，沾不点一点冷，沾不点一热。所以该热的时候你就热，这就叫自然了。像老年朋友，你不用说，他就清楚，他本身他也不敢吃凉的，啊，为什么？他已经伤了，怕吃凉的人他就有寒，他怕热的人，他内里就有热，这话讲得清楚吧？有的人说了，我是气象预报啊，是吧？我气象预报比那个电台电视报的还准，那什么原因？一阴天下雨，它就加重，这甭问了，有湿；天气一降温，它就难受，甭问了，受寒。啊，就这样，非常的准呐。这就属于因为我们不懂医，也没有把这些情况啊往深处考虑啊，所以大家为什么乐意听这节目？最起码你落个明白人，你甭管他好不好，你明白了什么意思了。那现在有人在稀里糊涂的得病，稀里糊涂的花钱，稀里糊涂的吃药，最后呢稀里糊涂的走人。什么病啊？怎么回事？不知道。那这是最可怕的，同时也是最可怜的。我曾经说了，我们不怕得病，患者嘛也要做一个合格的患者。还有人就不理解，我得了病了，这当个患者怎么还合格的？合格怎么讲？不合格怎么讲？不合格的，你自己的得的病你不知道，你得什么性质的病你不知道，你得了这病的危害，对你身体的影响你全然不知，你合格吗？你就不合格呀。所以你明白了自己什么病，我这是那次怎么怎么着受寒得了。就像我举那个例子，一个女士19年了，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没有不疼的，她就清楚怎么得的。不就坐月子吗？赶大夏天就差一天满月，坐月子也出汗，哎，是天热也出汗，出的她挺无序的慌，难受啊。没出满月来了一个澡，而且呢这澡还不是热水，就这一次。孩子多大了？19岁了。就为一次失误买单，买19年的单，还不知道这单明天还不买，买后天还不买，他也不好的永远买单。你看这一次的舒服，那洗完当然很爽啊，非常爽啊，就是年轻图一时的痛快。怎么样？多少年受病啊，我们老年朋友很多都有这样的教训，你最起码明白你是怎么得的，得完之后你应该怎么去调理。我说了，不怕有病，你连这个你都不懂，就知道傻吃药，到处看，给个方就是，恨不得抓根稻草就能救命。你抓对了，不伤阳啊，要养阳助阳通阳。所谓的通，这里边含义就是打通督脉，这个至关重要。阳气旺了还得通。你看那年轻人经常啊长那个疙瘩疖子火疖子，满脸的青春痘，是什么？这叫阳瘀。你说你肾年轻了，肾阳它不是不亏的，但是你不通达，你瘀住了也不行，所以你还得通。不通了它就窝火，有火发不出来，叫什么？叫窝火。一窝火怎么样？长疖子，长疖子长疮。见这个有时候在大椎穴，我凡是一见这个大椎穴点刺出血，那跟手夸扣一罐子，扣完了之后你马上连5分钟都不用去摸摸你头上的疖子也好，你脸上的疖子也好，原先你不敢摸的，我这拔着刺完血拔着，你那再摸，呀，刚到还不敢摸，现在怎么敢摸了？这就对了。这说明什么？淤住了，阳瘀了，里边还有湿，里边还有热，结果呢大椎穴一刺血夸一拔啊，你不管是内里的火也好，你还是外边的寒也好，一遍瘀好几得出来了。出来之后很多人后背不干净，不是长个热长大，怎么了？都是阳瘀。我讲啊通达督脉，还要讲临床常见的这些病，结合着病你再跟大家说， 大家就明白，你要光讲理论，我们这不是上医学课，我们要实实在在给大家啊明白道理，提出方法里边什么含义，你这个你就容易记清楚了。所以这督脉一定要打通，什么后背心的、后背凉啊，什么腰酸呐、背痛啊，没有啊，哪有呢？我不说了吗，人家这个脊椎骨是什么，是支撑人体一个支柱，阳气，阳气是什么，阳气是支柱的动力，人到老了阳气不足了吧，弯腰驼背了吧，你看看年轻人阳气足吧，直着腰挺着胸昂着头，为什么呀，啊，阳气足啊，啊，人家脊椎骨挺直啊，动力也足啊，营养阳气供应也足啊，所以人家腰板直，挺胸昂头，直腰，所以这督脉你说重要不重要？所以之啊，能够见到这么多的效果，他就要抓住一些根本源啊。有些人花了很多钱想了什么，敲锣打鼓你得敲在点儿上啊，你不能乱敲啊，乱敲叫噪音，敲对了嘿是一种享受，是吧？开锁也是一个道理，你钥匙配对了，盆不用力，还用什么力呀？是吧？轻轻的，盆这锁就开了啊。我们现在呢，很多呢，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都是呢治标，所以呢，造成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嫩倒了葫芦瓢起来。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啊，这个病根儿，通过这个节目，你要呢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的关键的啊问题解决，就是刚说这个阴阳，你把这个问题要解决以后，就是大盘非常稳定。那么阴和阳非常关键，它指导着一个医生啊认识这个疾病，疾病分阴阳，用药还是阴阳，一些热药为阳，寒凉药为阴，它离不开。就是现在呢，要把传统的祖国的这个中医呢要传播推广啊，大家一提阴阳头疼便便就给变乱了，乱了。实际上呢，这些呢很简单啊，把这个明了，那么一是呢我们不伤生啊，在不伤生的基础上呢我们去养生。那么谈到阴阳呢啊，我们不伤阴不伤阳，去养阳养阴，使这个阴和阳达到一种呢相对的啊动态下的一种平衡。你抓住了这个，你就抓住了关键，你抓住这个关键，你的健康才能有保证。为什么我花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大气力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啊，就是使大家要明白自己是什么体质，是吧？有些人呢就想自己一生病恨不得明天吃了药以后所有的病一夜之间全都没了，那现实吗？那只是一种幻想啊，梦想。实际上真正的健康你就得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你这个身体啊在不断的啊在变化，而且呢居住的这个环境生活这个空间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为什么说在动态下的平衡呢？啊，要认识到你自己身体每天变化啊，你今天加这口菜，这口菜就可能属阳的，你加这口菜可能就属阴的，那它都存在啊。今天做没动好了，你这个阳你就没调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讲的非常的具体啊，非常具体啊，不是讲理论的看不见摸不着啊。中医不好学啊，就是这一点。第一呢，这是细菌，这是病毒，这种细菌长什么样，那种细菌长什么样，这人可以直观。你说阳虚，阳虚什么样就阳虚了，阳虚的标准有多长有多重有多轻，什么形态，这有些时候啊就是不好，不好用这个具体的啊数字啊来把它呢使大家认识清楚。但是呢它确实存在啊，它确实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有些东西呢要求一个悟性啊，悟性自己去理解。所以这些呢就希望大家呢静下心来。夏天阳气旺，这时候你就应该呢什么呢，你有风湿的 啊，你有虚寒症的，啊，这时候呢，你借这个机会，清理体内的风寒湿，所以要把这个阳，啊，和我们这些病，要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家一听，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风湿寒一旦侵入到我们人体，会伤阳，一旦伤了阳呢，这个阳气受阻，它呢是人体的动力，是气血循环的动力啊，哎，是新陈代谢的动力啊，是消化呀、吸收啊、排泄的动力啊，一旦伤了它，哎，一旦有了风湿，损伤阳气。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您好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我姓郝，我这病好了不少了。 是是，我 跟您说说吧，要汇报汇报。 哎，咱分享分享。 这个我原来有的病就是心脏病、冠心病、心肌梗。 哎呦， 那个那叫什么？脂肪肝 啊，脂肪肝， 脂肪肝这都有。 哎， 颈椎病， 嗯， 哎，这颈椎病疼的那就是就算睡不了觉一天。 哦， 经过那阵儿，我这颈椎病年纪可太多了，就是， 嗯。 还没有您广播的时候，我这颈椎病就疼，就是揉过几回，好点好点好软，接上过点他就犯，接上过点他就犯， 嗯， 就这30多年了，老是这么犯。 哦， 我这个心脏病啊，有18年了， 嗯， 那真正是吃药，那就说得吃几麻袋了得。 哎呦呦， 这18年，您说。这一样要有4-5片的，有6-7片的，这个3-4样药，这一回要吃喽。您说这18年我得吃多少药？ 这个看每天不多，你要是收集起来，这量可是惊人。 啊，就说18年，您说得吃多少药？ 就是。 现在药不吃了。 现在不吃了？ 不吃了，1年了。 那情况病情怎么样呢？ 一年不吃药，这个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 哦， 没有感觉。不知道以前似的，我连有出门就尤其这下午出门来100米我都走不了。 哎呦， 疼，他疼啊，胸肌疼啊，一走100米一站，你不站着他就胸肌疼，你带走这腿都不跟你，他不跟你走，就这么严重。可这个呢，这1年半我还见到效果，我就老坚持，我说人家有个好的，我就得能好也。 哎，对，这个信念太正确了。 我说人家为什么能好，我就不能，都得一样病，人家能好了。我说我就为什么，我说我就非坚持到底不可。 最 后我坚持不了了，没这口气儿没了，我就不坚持了。您说是不是？ 好多事儿啊，就关键就是在于坚持， 对 吧？认准这一道，你别犹豫，别彷徨，是不是？ 对，头一回我听你讲，我就觉着什么感。没隔一个月我就上了， 哦， 也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没犹豫。 反说起来，我告诉你，你刚才说你的心脏啊，也是够严重的， 是够严重的， 是不是？ 我跟您说一个，跟我街坊，一个跟我得的是也是冠心病、心肌梗， 啊， 人家都走好几年了。 哦，你没跟着去？ 我没跟着去， 那地方不好旅游， 不好旅游， 也是幸运的。 对， 非常幸运。 我其实我就喝茶，我 喝茶我就一天坚持，我是反正是泡脚， 哎， 做按摩， 对， 这个手上的心脏点，前天我一泡脚就开始磨它，磨着手吧。 我跟你说啊， 嗯嗯， 你要是真正啊要按照我们那规则去做啊，哪用了一年半呢？看、 嗯、 我听这时间，我别说你着急不着急，我听了以后我都会着急的。是吧， 关键那阵开始的还不懂啊，也就是知道说怎么泡脚，也还不通催领会呢那阵。 哎，这 一点点的才领会，咱也不是说别的，我一文化人脑瓜子是笨， 这也是逐渐认识的。是 是，对对，逐渐慢慢听您讲，我每天听您讲， 嗯， 这是没错的，就是到四点我准时的，我得回来到家听听您讲课了。 你现在到医院去查去了吗？ 去年我们那个跟那个村里头、 啊、 就那个下乡查那个、 啊、 查的，他说我多少有点，还有点心脏，不过这个心脏病我琢磨得恨彻底不了，是还有点，他说 还有点， 不严重了， 这根还不能留。 是啊，为什么我还坚持这么做呀？ 哎，你继续坚持吧，我还特别提醒你啊，还另外啊，你在这个什么，在饮食方面呢，在精神方面呢，在运动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好不好？ 好。 我发现呢，有些人呢一见好，有时候啊就容易大意，是吧？ 对， 这大意可十斤粥，是吧？ 对对对， 我们可别重蹈覆辙。就有这样朋友，看了觉得哎呀喝挺好，是吧？茶也不喝了，这个脚啊，哎。也不好好泡了，肚子也不认真推了。 那不是每天推肚子、 哎、 那是没错了、 哎、对，我提醒你吧。 对 啊，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78了。 哎呦，才78呀。 嗯、 哎、你这离99还差着呢， 差远着呢， 是吧？你得有信心啊。 脂肪肝，我跟您说啊，脂肪肝也是说由重度的变成轻度的了。 哦， 你老师干我成天这个贴豆吃饱跨这个软肋的地方， 对， 贴贴， 嗯， 使吃饱胯的。 哦， 我跟人跨一年，做检查身体的时候，他说我是轻度的了。 有，这有 原来是重度的。 对， 没有。 你这迈了几个台阶了，你知道吗？ 嗯， 从中度的，从重度的，还有个中间还有个中度的了，中度的完了才是轻度的了。 哦哦哦！ 啊，你现在等于下来两个台阶了。 那对， 你把这个台阶也下了。 对，坚持得下来。我有个小问题。 啊，说。 那个，这是我儿子的。 嗯。 他打呼噜流口水，他老昏迷不正，这是怎么回事？ 哎呦，这可不好。 刚40岁吧，就是刚41。 这很关键啊！这个我建议啊，首先赶紧去查去啊。流口水是中风先兆。 啊， 迷糊是大脑缺氧，啊， 大脑缺氧， 你赶紧让他去。 他打呼噜， 打呼噜就更甭说了， 他 肯定有颈椎病。 嗯嗯， 啊，赶紧去查去，查完了之后，咱们再好不好？ 对，好嘞。 这个可、 嗯、 我提醒你啊，这个不能，不能那个掉以轻心啊。 哎， 好不好？ 好 啊，你抓紧把这事儿办了啊。 哎，对，好嘞。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

被绿荫掩映的深宅高楼在当时曾经是众多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的聚集地。严宝航的子女严明富还有严明光当时就住在那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严明富是如何回忆的。 当时因为东北沦亡以后，有很多东北人逃难了，到重庆，到重庆嘛，这个流离失所，也没有工作，哎，衣食无着，这样子找到我父亲，那我们就安置，所以我们楼下那几间屋子都是客人。那么走的时候还给他们拿路费。 严宝航位于重庆村17号的家，当时被人们称为严家老店，当时成为了东北流亡老乡的避难所，人流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严宝航和妻子高素都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再到重庆，严家老店一直都是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甚至他的妻子高素都成为了这个家庭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当时严家老店不仅收留了大批东北难民，也很快成为了很多进步人士的聚集之地。主人严宝航的热情好客可是远近闻名， 比如被特务跟踪的陶行知、沈君儒、范长江等人都曾经在严家老店借宿过，这也使得军统特务把目标重点锁定在了严家老店和严宝航身上。 虽然严家老店每天来往的客人很多，主人也一向慷慨大方，但家中唯独有一个地方是客人活动的禁地，这儿呢就是位于二楼的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的门窗常年紧闭，从来也没有外人进去。但是有一天，有一名客人走出热闹的客厅，他看四处没人，便走上了二楼的楼梯。对于这个人，严宝航的女儿严明光有着非常清楚的记忆，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啊，还有一个很可疑的人，叫什么建宗，他不像其他的客人来了以后坐在客厅里跟大家谈话，他呢四处张望，还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他常常问我，你哥哥到哪去了，你姐姐做什么。 这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便是刚刚国民党档案中出现的张建忠，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在那份档案文件中，他提供了严宝航家中的大量情况，尤其提到了二楼的那个小房间。 当张建忠看到所有人都在一楼，便独自悄悄地走上了二楼，偷偷摸摸地朝四面张望，最终停在了那个紧锁的房间窗户前。但这一切被严家老店的女主人高素看在了眼里，她忙上前制止，并把张建忠请回了客厅。 张建忠其实什么都没来得及看到，就被严宝航的妻子高素及时制止，因此军统局的特务组织并没能抓到什么把柄。但想来军统特务把目标重点锁定在这个房间上，自然也有他的道理，难道他们已经嗅出了什么吗？其实这个小房间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铁将军把门，有时也会有例外。严宝航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客人来到二楼的这个小房间里，他们喝茶聊天打打牌，直到天快蒙蒙亮的时候，大家才都各自散去，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了严宝航的一个习惯了。可是第二天打扫这个房间不是家里的佣人，而是严宝航的妻子高素，这就奇怪了。当时严宝航身居国民党要职，在他的家里有厨师、有司机、有保姆，还有一位专门负责打扫房间的李子，可